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浩浩汤汤吓，我哋继续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咧中国好多啲言语啊、俚语啊、俗语啊咁样样，咁有好多真系好精警嘅吓，即系寥寥几个字咧就已经带出晒个背后嘅意思啦。有几句咧，嗱，同大家分享咧，一个就系、是、人到无求。 品自高， 品自高吓，咁、呢个好真嘅系嘛，即系嘅个人嘅品德咧，好似就系话，因为你有好多嘢要追求，系嘛，特别系啲物质上嘅嘢啊，或者系呢、這个名位上嘅嘢啊，咁于是你咪有求于人咯，啊，咁就冇办法啦，就卑躬屈膝都要啦，帮人擦鞋啊、拍马屁啊咩嘢咁样样系嘛，咁、但系个问题，到你一个人去到个境界，根本我系无所求啦，无欲无求嘅时期，我自然咧个品格就可以好清高啦，系嘛，好啦，咁但另外有一句咧，我好多年前无意中咧，其实我好似系睇啲八卦杂志睇翻嚟嘅，我以前未听过嘅，就嗰阵时咧有个叫做系女艺人啊，叫做廖明凤系嘛，我唔记得咗啊，我成日都搞乱啦，廖明凤啊，咁佢突然间咧，佢嗰阵时都几红下嘅，突然间出家。咁但出家之後咧，有一段時間咧，佢又還俗喎，好似咁啊接受訪問嘅，好似喺明州周刊，佢喺嗰度寫咗句嘢啦，我覺得真係好精彩。原來叫做披上袈裟事更多， 係咩意思？ 咪即係話嗱，袈裟咧就即係話你出咗家之後披喺身上面嗰件嘢啊嘛。咁你本來以為咧就看破紅塵，六根清淨， 哦事更多， 係啊事更多。咁、原來佢即係講到咧喺好多呢啲即係寺廟入面啊，或者係呢啲啊嘛即係尼姑去嘅咧，就係嗰啲庵堂啊咁樣啦，係嘛？即係寺廟啊，咁講真唔使講啦。而家我哋就有呢個梵蒂岡啊、天主教啊，好多啲咁樣啦。哇！原來背後嗰啲權力鬥爭好厲害㗎，所以咧其實同外面咧冇乜分別嘅，即係令到人哋哎呀真係。當然唔係所有都係咁，但我相信有部分都真係咁嘅。所以佢呢句説話真係好精勁啊！披上袈裟事更多咁樣樣係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咧好啦，又同大家介紹翻啲簡單嘅嘢嚇。譬如一句咧，又好有意思，就係、是、人無遠慮， 必有近憂。 係啦，人就係咁樣嘅動物嚟啊！即係我講咧，其實調翻轉嚟都得㗎。人無近憂， 必有 必有遠慮都得㗎，係嘛？即係話人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近埋身嘅嘢冇咩嘢令嘢掛慮嘅時期咧，你就去憂啲遠嘅嘢。但係倒翻轉頭，你遠嘅嘢冇咩好憂嘅時咧，你自然就會揾到啲 近嘅嘢。 近嘅嘢，即係唔係都揾啲嘢嚟憂慮嘅嚇、人就係咁啦。咁當然這個呢個咧就唔係話完全唔好嘅，係嘛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人咧，我哋有個説話叫居安思危啊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呢個危機意識啊。咁但係就唔好過咗龍。即係你太過樣樣嘢憂慮咧，我都有啲朋友係咁噶嚇，我特別係我死黨嗰個太太咧，佢就係成日咧諗嘢都好負面咧，同埋咧就憂呢樣憂嗰樣嘅。倒翻轉頭咧，但係我死黨咧嚇，佢就係完全係大情大性嘅人嘅。嚇、有好時就係咁啊，啲夫妻咧硬係粒突配嘅，係嘛？即係啱啱陰陽錯配，定唔知點解啦嚇。 咁講起呢個咧，我又諗起以前一個中學嘅一個文章啦，范文呢個叫范仲淹咧，咁應該才哥好熟嘅，因為呢句嘢咧就係、是。话、 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啦。咁哇，呢个太高境界， 冇错，好高境界啦。其实我当然系做唔到，但系佢前面嗰句咧，咁、我都觉得几有意思、就系话不以 物喜，不以己悲， 系不以己悲。 呢、句我好中意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呢、這个其实亦都系好高境界嘅，系嘛？佢即系话咧，其实我哋人咧就唔应该咧系太过碍于即系。 啲 物件嘅嘢，或者即係我哋正都係身外物啊嘛，成日都講啊，錢財都係身外物啦。咁但係物咧，就即係其實如果再推而廣之咧，就係我哋嘅客觀嗰啲咁樣嘅境況，係嘛？即係就係我哋外在嘅物質世界。有啲嘢發生咗，咁樣咧，但係嗰個問題咧，其實咧有好多嘢係唔話值得，哇！你突然間中咗馬標咁樣算啦，咁樣真係好高興啊，咁樣係嘛？升職發財咁，咁但係咧就亦都不以己悲，即係話有時自己嗰、那個際遇，嚇、就是、有啲係就係好不幸啊，好坎坷啊，點樣好唔如意嘅時期咧，其實咧亦都唔需要即係、就是、太過悲傷，因為其實一個人係好渺小嘅啫，係嘛？咁就其實佢引入去後面嗰句， 係啦，冇錯，當然係啦。但係佢前面嗰句都已經係講到好多嘢，同埋即係你其實有時唔好睇自己即係咁大咧，即係好渺小。其實有時又冇乜所謂，即係你係咪咁多憂慮，其實都未必話咁需要咁。 嗱，講到呢個人生智慧咧，又忍唔住又都講一句啦，有時之如果人中意係佛家嗰啲咧，有一句又好精警嘅，就係、是、叫做究竟係 心随境转，亦或系境随心转咧？嗱，呢个又系好高境界嘅，就即系话我哋好多时嘅人嘅心理嘅状态咧，我哋嘅喜怒哀乐咧，系嘛，就系因为我哋身边嘅环境嘅事物变化，于是咧就系刺激到我哋喜怒或者哀或者乐咁样样，系嘛？咁呢个就叫心随境转啦。咁但系我哋咧，其实咧就系受制于我哋嘅环境啦。但系境随心转咧。就啱相反，即系话我哋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啦，我哋一个人生嗰个即系修养啊，吓嗰个修为咧，就系话其实世间嘅嘢你亦都好多改变唔到嘅，系嘛？佢系咁就咁噶啦。但系其实好多时咧，正所谓即系化为一个简单咧，就系开心有一日， 唔开心， 唔开心又系一日，系嘛？其实有时开心与唔开心咧，固然系受外在嘅环境影响，但系更大程度上咧，系你自己嘅一个主观嘅抉择嚟嘅。即系话我今日擘大眼起身。啊、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是要过开开心心过这天，或者说嘿我就充满这个抱怨、啊这个啊充满很多怒气、啊、这样是吧，这样来去过一天，那你就会很不开心，一定得的、啊、会这样的、嗯、所以于是呢你境随心转呢就真的很多时候你都看到同样一样东西，譬如我突然间不见到银包是吧、 嗯、 但是呢对于一个人其实这个是讲真，如果从科学角度咧，就都好大程度上基因决定嘅，但亦都有后天成分啦，系嘛？但系有啲人系属于乐观主义者，或者佢系即系样样嘢咧睇得好开嘅，咁佢就开头好唔开心啦，一定会，但系好快就诶算啦，冇办法噶，咁啊全部要保领过咯，身份证啊、八达通啊搞过啊，即系乜都搞过啦，回乡证搞过乜啊，车牌啊咁。咁但系有一个人，如果佢真系成日都系样嘢睇嘢都系好负面，亦都或者一个好猛整嘅，少少嘢好猛整嘅，咁于是咧佢唔见咗嗰、那个银包啦，佢可能就真系唔开心成几日甚至一个月。 咪讲起咧，财哥呢个我有啲真系，财哥上个礼拜又唔见咗电话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 其实我听嗰阵时咧，其实我发觉咧呢件事好奇怪嘅，因为咧其实唔见电话呢件事，如果系我哋呢扎人，我哋呢堆咁嘅呢个世代人嚟讲，其实好大件事， 好大件事， 简直系好大好大件事。 大灾难啊，所谓 系啦，冇错。但系点解原来我发觉上个礼拜财哥咧，又好似冇乜嘢， 系啊，冇乜嘢。 但系其实佢再之前咧都讲过电话嘅，因为咧我都睇下财哥用啲咩电话，会唔会对科技有啲追求？因为我就非常之好好追求呢啲科技啊嘛。咁咧财哥都话啊，其实有时电话呢啲嘢即系打得就得啦， 系打得就得噶啦。 其实就算几方便，其实有时都系即系睇用咩心境。 系啦，所以呢个就系境随心转啦，都系呢个好高境界啦吓。我都唔觉得我做到，但我都系朝呢个方。做人有时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咁另外好啊，又嗱，当然啦，讲到呢样嘢咧，个胸襟个样咧，就系有一句我好中意嘅，其实出自边度咧，我都要查下，可能大家都会知嘅，就系有容乃大。 海纳百川啊。 其实差不多，但系佢后面有一句咧，原来当时话林则徐好中意嘅，成日系就叫无欲则刚，有容乃大，即系话咧，其实我哋成日话啊嘛，宰相就肚里可以。撑船啊！唉，宰相肚里可以撑船，即系话佢个胸襟好广阔咁解。咁所以有容咧，即系话有个人咧有容人之量咧，系嘛？咁有容乃大咧，吓咁你于是就即系好得体啦，好大方啦，吓即系阔达大度啦。我哋所谓系嘛？无欲则刚咧，就系话你一个人如果做到咧好刚直嘅话，好刚强嘅话咧，就系因为你冇私欲。你有私欲喎，哇！樣嘢咁多利益計算，利益關係喎，你點能夠做到好剛直啊？係嘛？點剛強啊？咁啊，即俾人捉住個痛腳，咁你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就係無欲則剛，有容乃大。啊，咁呢個咧，亦都係我哋即係中國人，所以讀書人啊，我哋要做君子咧，所追求嘅境界。吓，虽然未必个个做到。好啦，咁啊嗱，讲翻啲简单啲日常生活嘅嘢啦，又好真嘅，有意栽花， 無 花不發。 花不發 无心插柳， 柳 成荫、嗯。做人好多时就系咁样噶啦，系嘛？又好真嘅，好多时咧，你某啲事物咧，你系好努力去，哇！真系我哋叫精心计算、苦心经营吓，不断嚟去追求，但系到头来都得唔到。但系有时咧，你即系无意中佢会得到啦。咁、所以咧，你有一句咧就类似嘅，当然佢呢个就系即系巧合啦吓，即系都系一个惊喜嚟嘅，无心插柳就柳成荫啊，系嘛？咁另外一句好类似嘅就系、是、踏破铁鞋 无 觅处得来 全不 费功夫，系嘛？哇，真系几正经，即系讲晒啦。咁我哋其实人生入面好多时嘅际遇嘅嘢咧，都符合呢两个说话噶。 但系讲起呢句嘢咧，亦都有一句嗰啲金刚经嘅几对应，就 系 呢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 哦，呢句我唔识、啊，就讲 真嘅，好都几出名。 鹦鹉 所住而生其心， 而生其心， 其实都几有趣嘅，即系就系讲紧呢个所住，即系话咧，你个执着啦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个心里面咧会谂咗啲乜嘢啦。 系 咁之后，如果你冇咗呢个执着嘅话，就会生咗心咯。其实个意思就系话咧，同头先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呢个其实有少。幾得意嘅一個矛盾嚟嘅，即係有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，即係譬如話你好似即係簡單啲，你好似你想瞓覺咧，你想瞓覺， 越想瞓就瞓唔到， 瞓唔到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咁你有時譬如話你有時讀書咧睇書啦，咁你有咗個立場啦，即係譬如話你固定有個立場去諗睇呢本書嘅，或者有個固定嘅目的嘅，咁即係其實你反而會睇唔到嗰個文字背後嘅意思，或者文字背後有趣嘅地方咁。咁你反而如果冇咗個心去冇心去讀書，其實真係好矛盾嘅。你唔越唔帶呢啲任何嘅、 啊，你如果你講呢樣嘢咧，我又舉一個好現實嘅例子，因為我係天文發燒友，係人都知啦。咁我中意觀星啦，觀星一族啦。其實睇望遠鏡啊，即係當然咧，其實生物學咧，如果你係即係睇開顯微鏡啦，可能都有咁樣嘅心得嘅。啲人都會教你嘅啲書。佢話睇望遠鏡嘅時期咧，譬如我哋睇木星，睇呢個火星咁啊。咁你就將嗰個木星火星梗係擺到中間啦，咁係啱啦，即係喺嗰個 eyepiece， 我哋叫木鏡啊，即係木就眼目嗰個木啦，咁樣咧就你就望落去。咁好時你就想睇咧，好清楚睇上面嗰啲嘅特徵啦，木星上面嘅嗰啲雲帶啊、大紅斑啊，火星上面嗰啲嚇，即係地貌啊咁樣啦。咁但係你會發覺咧，你越係好專注咁睇咧，其實未必睇得好。咁呢個係當然有佢嘅生理嘅即係科學基礎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哋咧個眼球後面咧有一個叫盲點啊嘛，就係、是、所有嗰啲神經線要離開個眼球，就入我哋嘅大腦嗰度啊嘛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係不斷咁睇嘅時期咧，反而未必睇到。所以睇天文望远镜，睇呢啲咁啊，木星、土星啊，诸如此类咧，你有一个咧就叫做射呢眼技巧，射呢眼，系啊，即系话咧，你唔好咧望死望烂望，即系叫做我哋叫啤死佢咁样啦吓，唔好你咁样咧，反而你未必睇得。即係最清晰，有時咧反而要放鬆啲，嚇隨意啲、鬆容啲，甚至有少少蛇呢眼咁樣咯。嚇、你會睇到仲多嘢嘅喎，係嘛？咁原來真係呢個道理。 其實更加想講咧，有時咧即係可能同人相處咧，咁有時可能真係會有少少成見啦。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即係呢啲叫有色眼鏡，或者有啲人有啲有句叫大眼色人啊嘛。 係啊係啊， 但係有時可能真係對住一個人冇乜偏見啊，對住事物冇乜偏見咧，即係無所住咧，即係發覺其實都幾有意思喎，咁樣去同人相處去待人咧，咁可能會即係 其實應該係咁嘅，應該係咁嘅，係嘛嚇？好嗱，咁啊跟住咧就另外有幾句同大家分享嘅，一句咧就係叫做平生不作虧心事， 半夜敲門也不驚。 係啦，有時又夜半啦，半夜一樣啦，咁呢個又好真啦，係嘛？我都冇做過任何嘅壞事錯事，我又冇做過害人嘅嘢，係嘛？半夜敲門都唔驚啦，邊個睇？就算係咩鬼神啊，亦或啲咩牙差啊，即係差人啊咁樣啦，係嘛嚇？咁啊好嗰個意思嘅。咁樣咧，但另外有一句咧，又係就是、英雄有淚不輕彈。有冇听过啊？ 有听过，但 咁下一句你知唔知啊？就系咁啊，好啱噶！你话男儿流血， 男不流 不流泪啊嘛，系嘛？但系其实咧就话英雄有泪不轻弹，但系下面原来有一句嘅，就系、是、只因未到伤心处吓，即系即使你系英雄啊，咁有气概嘅人咧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嘅弱点嘅，系嘛？即系佢有所爱嘅，咁如果佢喺嗰方面吓、啊，即系遇到即系一啲好不幸嘅事，咁佢真系到到伤心嘅时期咧，佢一样会英雄都会流泪，系嘛？所以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，就系咁解啦吓。咁、啊、所以咧就真系好多呢啲咧，好正经好。 谂咩啊？估啊！ 系水感有话，冈本透明质酸0.03。 开入我哋嘅网址，浏览冈本80周年最新活动啦！